各位，上次讲到两个逃命嘅军人，佢哋就庆幸好在得到紧要嘅物品，於是就急急换个衣服，成咗两位民众耕夫嘅模样，行出咗森林，喺山野之地。佢哋睇地图识路，认定方向上，即日偷越国境。而家向住好远，四围都唔见有人踪迹嘅山岗，马不停蹄，直穿无数山林之后，等于到达最危险嘅时刻，亦就系话已经身处国境分界嘅地方。心知不妙嘅冒险人明白事到如今，灵感告诫佢哋：两军相遇就勇者胜，要敢于判死。危急之人就突然心生一计啦，话变就变。其中有一个突然做出行动艰难嘅样，离远睇两只脚咧一长一短，唔同晒样。短脚就好唔听话嘅，行路嗰阵啊，趌下趌下，分明系个残疾嘅病夫。偷越国境嘅人步履艰难，不过依然系一步步向前。偷越境嘅两个人心谂：唉，真系冻吓，千拣万拣，而家竟然拣到敌人嘅流动哨嚟。再睇清楚，哎呀，前边嘅武装哨兵竟然系三个人。表面镇静，实质惊慌嘅偷越国境之人，突然又装出因为荡失路失去方向嘅样，要行翻转头噃，一前一后就趌下趌下，想避开哨兵。唉，不过睇嚟冇用啊！嗰三个巡逻队哨兵急急跑前几步，铁路举双手。另一个恶死啲嘅巡逻哨兵，佢手拎短枪，睇样似系个哨兵头目领班之类啦。佢一声恶叫行雷咁响，快啲快啲！同时，又手急眼快喺身上掹出另一支信号枪，睇样要立即向天发射声音特别响嘅信号弹，叫嚟更多人马捉拿越境之人，同时提醒全线注意，而家有人偷越国境。眼前一只脚残废嘅人，因为买对方怕，早已经好听话急急跪低。特别害怕嘅人，因为惊慌失措，突然间又扑咗喺地。呢阵时，三个哨兵都知道。呢两个软脚蟹弱者喺强大凶恶、全副武装军人面前，等于两只蚁。理佢系咩人呢？总之押送翻军营之后，多多少少都会有领功嘅可能嘅。不过而家边个都估唔到，眼前呢两个胆小唔敢讲嘢，其中一个又扑低嘅伤残农夫呢，手上突然间有咗一支短枪，佢动作快如闪电，啪啪啪。快速打出三粒子弹，枪枪爆头，三个全无准备、势凶有余嘅哨兵，一都冇咩一声，软奶奶咁啊扑咗喺地下嚟，头壳流血，冇见再喐啦。假残废真勇猛之人，而家已经恢复原来嘅模样，手拎短枪，扑声起身，扑上前，用枪再指住倒地嘅三个哨兵人头，睇清楚，使唔使补打几枪？经过查验。三个都唔系受伤者，系三个死人啊！杀死哨兵偷越国境嘅人，而家又惊又喜，冇出到声就即刻向前方飞快逃跑。过咗好多大小山地，再睇地图，认定已经远离国境地界。四个方向未见有任何动静，佢哋先至敢行慢啲。有啲惊青嘅参谋长就讲啦：，哎呀！真系险过剃头啊！我哋又一次遇险脱难，不如坐阵啦。团长，你嘅神勇机警，十年前早就听讲过啦。呢几日死里逃生系我军旅生涯嘅第一次，真系执翻条命仔啊！团长就答啦：唔系我有本事啊，系嗰三个哨兵冇经验中计啫。他们如果只是一个人上前对付我们，先检查我们身上的东西，其余两个人离远夹住，用枪瞄准我们随时开火的话，我们今天早就落网了。是啊，田长你说得对，不过你的枪法也确实准到神奇。是逼出来的，枪用得多嘛，枪是保卫国家疆土，保卫军人生命，唔认真练唔得㗎。 团长一边讲，就一边向天空四边上下观望。忽然间又话啦：，参谋长啊，我哋未算真正脱险噶。呢度虽然话系属于我哋东方军嘅地头，实际上系三不管嘅地方，话埋又系三方都喺度暗管、乱管、多管，系最多是非、最危险之地。我哋快啲行去内地啦，寻找我哋困难重重嘅第五军司令部报到。参谋长听咗，面有难色咁话啦：，唉，冇电台，连工兵使用嘅步话机都冇，天下太大啊，要揾第五军司令部难啦。两位日唔怕贼，夜唔怕鬼嘅大军人，就继续向内地步行。呢一带啊，直头系鬼见愁，连凶恶土匪都怕进入嘅无人区嚟。两日之后，逃亡军人嚟到另一笪小平原山地，举目四望之下，依然冇青山绿水，只见尖峰怪石遍布，光秃秃，草都冇条，人见人怕。呢度分明系穷山恶水，有人话呢度最老实嘅人，亦算得上系刁民，系土匪出没、作恶众多之地。呢度热天最热，冷天系最冷，又系风沙世界，又边个会喺度设守边防呢？两位同皇军人正喺度谂谂下，忽然闻到一阵声响，两人急急望下，哇！原来山上隆隆声碌咗几嚿千斤大石落嚟，避走唔切嘅话，随时令人粉身骨碎啊！两个军人虽然胆大见识多咗，都大吓惊，急急脚就避开。一跳而过之后，又发现呢度系一夫守关、万夫莫开嘅羊肠小路。逃避之后，反而成咗身处险地添。左边有万丈深渊，向后褪，山上随时有大石头碌落嚟，只有向前。就系呢阵时，怪声再现，细听再睇，最唔想见到嘅事又喺眼前。原来前边行出咗几十个武装大汉，个个有枪，先拦住去路，再叫放低武器。有武器嘅，统统放低，唔系连枪送死，再掉落山崖喂野狗。身体高大嘅团长、普通身材嘅参谋长两人大惊之下，同时心谂：弊啦，冇啦！日前杀死佢哋一个哨兵，惊动咗佢哋嘅大队人马前来追杀，今日终归逃唔出佢哋控制嘅地盘。面对呢一路人马，确非比寻常啊！眼前唔可以拣嚟噶，要当机立断。两个人即刻举起双手，完全投降。忽然间，对方阵营两个凶恶机警嘅山贼喺领队头目嘅示意下，手拎短枪，一个箭步扑上前，快速全身搜查。嘿嘿，两个山贼忽然间惊奇开心，因为搜查之下获到大丰收。农夫装扮嘅人身上每人居然有两支精致、特别短、特别厉害嘅手枪，另外又有两个十分精致好睇嘅手榴弹。有经验嘅两个山贼好有分寸又镇静咁，先将两个手榴弹小心熟练，分别稳稳妥妥咁挂喺自己身上，又将缴获嘅四支名贵外国精美厉害手枪分别插喺腰间。两个搜查山贼而家成咗打胜仗嘅大英雄，啱啱想继续认真将举手投降嘅人再一次上下里外搜查，就喺呢阵时，突然间听到企喺远处监视嘅头目领队而家拍手掌，发出响声做暗号，表示唔使再搜查啦。两个有捉人经验嘅贼人即刻就改变动作，一只手攞枪支顶住对方身上要害嘅地方，另一只手就唔停咁做住指挥动作，再对被俘获嘅人发出命令：靠右先，再向前下。原来山贼佢哋好醒啊，被山禽活捉、垂头丧气嘅俘虏肥羊等人呢，呢阵时佢哋内心啊，一定比死仲辛苦，因为极度痛苦之下，话唔埋呢，即时有轻生嘅念头喎。咁样嘅人随时会跳落万丈深渊自杀，愿一死了之，而唔愿意再受折磨。如果捉嚟嘅人一下子死咗，咁啊等于白捉，太可惜啦，要死啊！ 都必须要抽干肥羊的血肉，强迫日夜做苦工，再挖掘清光财富之后再死，咁先至有数围㗎嘛。一个时辰之后，两个军人被划地为奴，成了囚禁，好快提堂审讯。而家又见山贼头眼眸一碌，拍到张桌就砰砰声，攞手指住身材高大嘅人就大声问啦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快啲讲！受审人就谂啦，喺战阵度逃走嘅人，其来历呢，永远一啲都唔可以透露。谂定咗，但要急住回话，为咗应付就随意答啦。我叫洞东图。嗱，讲话中咧就好易听得出山贼个人好性急，又冇问话嘅经验嘅。只见山贼头目不置可否，应声急问又自答咁话啦： 什么？原来你都姓陈，叫你陈忠多。 陈忠多， 嗱，我话你知吓，喺呢度春活过往嘅所有人，非奸即盗，冇个好人嘅。你如果咁老实招供，一律枪毙。 一句错话就成咗一锤定音咯。被夹硬叫做陈忠道嘅两人，虽然听闻一律枪毙，好似未见佢哋惊慌啦。山贼头目就两眼一碌，再一次做出威严嘅架势： 你哋呢度到底想做乜嘢？快啲讲！ 受审人啊被追问，而家变成一个害怕嘅样，先至讲：做生意，做走私军火生意。山贼头目一听好满意啊！ 我一眼就睇出你哋唔系好人，我都信你哋系专做走私军火嘅。你哋到底将军火卖俾边个？ 咁边个有钱，咪卖俾边个咯？坐住木凳，两边有十零个武装打手企喺度。做审判官嘅山贼头目听咗之后就未见出声住，佢忽然间起身就行前几步，慢慢咁对住两个犯人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单咗一轮，打咗个转，极力装出一副提堂审讯老手、甚有把握对付所有人嘅表情，跟住又急急问啦： 你个名叫陈忠道，咁佢叫乜嘢名啊？你哋两个一齐做卖军火生意嘅，你哋边个指挥边个？ 山贼头问话呢，唔系一串就系一堆。两个企住个俘虏，啱啱想回答山大王嘅话，忽然一阵跑步声急响，外边嚟咗另一个山贼。问话审讯就等于中断啦。入嚟嘅山贼，佢唔止手拎短枪，身上用好多子弹为腰，裤带后边呢粗铁钩就挂住两个好显眼嘅军用手榴弹。呢个人分明系全副武装又杀气腾腾。急跑入嚟嘅山贼神色慌张，一个箭步急急喺头目耳边就讲咗几句嘢。那个头目听完，面色就即刻变咯，但表面呢立即又装出冇事咁嘅样，攞只脚擦地，沙沙声响。天生性急嘅人因为忍唔住要立即讲嘢，变成细声咗好多。头目啊，攞手指住犯人陈忠道， 咁啊审问嘅事先唔讲。以后我自会再详细咁问个更加清楚。 再过一刻钟，你哋两个同我哋一齐离开呢个地方。而家你哋两个都系我哋嘅俘虏，唔听指挥，马上枪毙。总之大小二便，要饮水啊，食干粮啊，乜嘢都要快。头目讲完乜嘢都要快之后，佢自己就急急脚走得最快，咁成咗俘虏嘅团长、参谋长，两个人俾八个全副武装嘅山贼严密看管。呢件事就暂且放低。要划分两头。再讲嗰日，北方军三个哨兵被偷越国境嘅东方军团长魏庄农夫，只系用咗三粒子弹，瞬间就杀死咗，跟住急急逃离国境。未到半个时辰，已经东窗事发啦！即刻惊动全线附近100多里嘅国境嘅国防军之后，北方陆军情报站嘅军官话：而家已经有理由怀疑呢件事并非一般嘅杀人偷越国境行为。情报站根据各方情报顺藤摸瓜之后，第二日就派出人捉拿嗰个曾经高兴对人哋讲 佢屋企好幸运，有财神贼入屋偷窃衣物，之后又放低好多钱财，实话实说嘅农夫。当然，所有耕夫伦理等人都唔相信世界上会有呢种笨贼出现，但系意想唔到嗰啲日夜紧张工作、非常精明嘅情报军人咧，就完全相信农夫讲嘅说话发咗财系真实嘅事，因此。快速捉拿发财高兴的农夫成了十分重要的事啊！情报人员又捉不捉到这个农夫顺藤摸瓜找出偷越国境的军人呢？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